第二節啦， 系 好有关 F 三十五事啊，今次 F 三十五 A 话，咁你讲 F 三十五 A 咧，咁就先讲下咧，就系南韩啊，其实咧就南韩咧就近排咧就嗱，明显首先咧就佢对面有个北韩啦，咁啊北韩嚟紧咧同美国要开会啦，咁啊依家应该个地方未定系嘛，但有传就话越南，就唔知何来定系显 港，好似越南，好似越南 系嘛，因为佢哋话两边就邦交嘛。咁就越南又帮，同埋最紧要个地方就系咩咧？就是、金仔架机咧，终于可以飞到越南而唔使中间加油， 系咩？ 就未必使再问习近平借机啦， 唔使新加坡咁远啦。 系啦，因为你新加坡净系问习近平借机啊，咁所以今次唔使借机，咁啊自己部机都飞到。 IL 六啊二嗰啲啊， 系啊，咁所以就冇咁样衰嘛。 咁梗系要同呢个俄罗斯买个伊留新九啊六啦，最新系咪唔买啊？ 唔知啊，冇錢啩，係啊，或者俄羅斯唔賣俾佢，係嘛？或者佢唔知中間咩交易啦。嗱，但係講翻啦，嗱，咁咧就南韓咧，而家咧就訂咗40架 F 30尾嘅。 係， 佢訂咗40架入面咧，依家咧有兩架交俾佢啦。 兩架咋？ 誒、哎，你唔好講笑啊，兩架，但係佢哋話2021前會交曬啊。 係咩？ 你咁啊，而家2021得兩年啫嘛。 係， 即係話佢一年起碼交十架。 哇！我哋可以調轉頭計翻咧，嗱咁多訂單幾耐交交數咧，交貨咧，咁睇下個依個 Lockheed Martin 可以最勁可以 做到幾多架？ 得教 喎！嗱，我哋好似上集有讲啊，嗱，佢旧年做到90架嘛，跟住而家应该可以做到140架嘛，2019年，再下年就可能应该再，如果咁嘅幅度去咧，嗱，你咁谂啦，点解佢可以加50架咧？就因为佢生产线，咁生产线咧，如果佢一个月做一架，咁即系佢开几条生产线，可能系三条生产线，咁就好劲嘅，即系嗰个做法。 咁啊，波音要勤力啲啊，帮你勤力啲做一个机身啊， 系嘛，不停做机身， 系 嘛，跟住其他啲俾引擎佢，反而俾引擎嗰啲又唔惊，大陆嘅调转系引擎做唔到啊， 系 其他做到啊， 乜都做， 诶，即系每个国家都有佢个难处。 咁啊，睇下迟啲呢个 F 三五会唔会用到个 GE 引擎啦 ？GE 引擎嘅产量可能更加大添， 系嘛？ 而家暂时用紧 PW， 因为有个规模效应 系 嘛，因为 Lockheed Martin 就斋做，即系唔系普惠嗰边就会做军用好多啲。 系啊， 好嗱，我哋讲翻啦，嗱，咁咧就韩国依家有两架 F 三十五啊，嚟紧就交噶啦，好快噶啦，就三月就到啦。但系如果大家有记得，我哋有个春秋二制噶嘛？春秋二制，你记得咧有个春天咧有个演习嘅。咁咧嗰个春天个演习咧系大规模噶嘛？咁有两个嘅，一个遥鹰啦，系啦，有两个嘅。咁咧就两个演习入面咧，会唔会仲用到呢个 F 三十尾咧？嗱，而家 suppose 咧，因为两边咪签咗啲咩条约嘅，系咪？即系大家啲军事啲嘢要摆开啲咁样嘛。咁啊嚟紧佢哋系咪嗰个咩叫做非军事区系咪嚟紧可以参观定咋？ 系 开心到唔会再有啲人企喺度啦，系嘛？ 系 可以撤走咗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 跟住嗰啲蓝色嗰啲屋咧， 即系蓝色屋咧，以前咧就两边 嘅兵噶嘛， 两边陆军嚟嘅，两边陆兵手啊，而家咧就差佬手， 差佬手， 即系警察手就 哇争好远， 唔需要呢个荷枪实弹啦 吓，系咯争好远， 系啊， 起码就算佢有枪，嗰支枪都系手枪， 有咩事又过得棍殴你啊？唔系用枪打你， 哦，真系争好远。咁咧，所以咧就而家咧南韩咧就变咗咧，佢有两架 F 30尾咧，有个弹战术弹性就系咩啊？就佢进入北韩之后就如入无人之境。 系 个问题系咩咧？原来佢哋 test 过 F 35咧入咗北韩再出翻嚟，冇人知， 冇人知。 最紧要就系、是、喂，系咪夜晚你趁住夜晚夜色掩护可以入去啊？唔系啊，日头都冇人知。 哎呀，咁惨。 咁佢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系佢雷达真系唔知，第二个就系佢都冇开雷达。唔够电， 系啊，好嘥电噶， 好嘥 电，好似冇 S 300嗰啲，好似冇啊。 佢有 S 800嘅印象 ，S 800， 佢有 S 800嘅，但系佢都唔开啦，冇电大佬。佢啲电要攞嚟俾大佬挥霍噶嘛，一晚晚 disco 系咪先？ 系啊。 咁所以咧就而家问题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南韩有咗 F 35A 咧，佢有个战术弹性，就佢斩手，随时斩手。 系， 只要你唔好俾我知道你喺边。 哦。 哦，你今晚喺呢个 ABC disco， 我就炸鬼你。 哦。 咁所以咧。金仔咧，其实个安全性系好低嘅，即系依家变咗佢要好小心咯。咁 F 三十嗱，而家交两架，我预咧2020年咧就应该有10架至15架噶啦。如果你咁嘅速度计咧，2021就慢啲，我谂去到2025年咧就齐脚啦。 睇下佢美国佬肯唔肯交晒嘅啲饼仔分分得晒俾你咯。 应该得嘅 ，Lockheed Martin 个生产线不停去紧啊嘛。哦应该都交到货噶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变咗南韩咧又多咗呢个情况啦。但系调翻转讲啦，咁北韩会唔会嬲咧？北韩系嬲噶，因为点解咧？北韩可能会反面呢单嘢就系、是、嗱，如果我系金仔，我见到对面有两个 F 三十五，摆明针对我嘅，即系我去到边佢追住我杀。嗱，大家应该上个礼拜未睇一段片咧，我谂大家应该都唔觉意睇咗噶啦，就系、是、咧美国咧系咪追住咧一个恐怖分子炸佢嘛？用无人机炸佢。而呢个恐怖分子边个咧？就 系 喺克林顿时代系嘛？就 佢有架驱逐舰俾人炸噶嘛， 哦、 就摆喺也门啊嘛。 也门系。 咁咧就有两个恐怖分子揸架快艇炸佢嘛。咁而后面个主脑咧至今在逃噶嘛。咁嗰个主脑心谂起都成廿年啦单嘢，我攞咗廿年啦。你已经历经咗由呢个弱智布殊啦，跟住呢个咩啊奥巴马啦，去到呢个嘅特朗普啦。哇，大佬你都过咗三个总统啦，系咪？我仲安在，冇事啦。于是咧揸住架车，踏踏条条喺沙漠度行嘅时候咧，死咗。 哦， 咁就系俾美国呢个就叫做虽远必诛啊嘛， 系 就真系系咪大陆有套戏啊？叫咩敌人咩啊？虽远必诛啊，犯我中华 系啊， 就虽远必诛 个咩罗战狼三嗰啲 战狼啊，系啊战狼，但系我同你讲啊，大美啊，即系嘛，你犯我美帝啊嘛，虽远必诛就呢啲，同埋咧最紧要个远咧，唔系净系个距离远， 系 时间远佢都诛你噶。 迟啲几时整呢个美国整嘢整个雷电武器啊？ 雷电武器 系啊，呢个 劈都俾雷劈，做得亏心事多俾雷劈。 咦，无啦啦已经电死咗嘅，哦，你做衰心事， 上面有个卫星整个雷电劈鬼死你系嘛？或者一个飞机飞过你死咗， 无人机雷电无人机做个人造闪电一劈， 人造闪电劈死你。咁所以咧，依家 F 三十五咧一部署喺韩国啊，其实咧我觉得金制系好劲。即系佢真系随时咁样杀你嘛，咁所以咧今次如果调翻转，咁金仔会唔会发难咧？你觉得？即系金仔话：喂，咁我唔搞啦，你嗰啲乜核嗰啲冇诚意嘅，你搵嘢嚟斩我而家。咁我核我都要攞翻嚟，我核弹都攞翻嚟护身噶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可能就有机会有个藉口咧就咩？所以咧依家好似听讲咧就依家嚟紧咧嗰个。未通常佢部机嚟咧，未要接佢，同埋有个典礼噶嘛。 系啊， 即系话嗱嚟咗啦 ，M 三十五 A 嘅有个空军中将啊，空军嗰啲咩啲部长会走嚟讲话，哇！依家我哋有呢部嘢好劲啊，咁啊晒命噶嘛。 系啊， 听讲就嚟紧未必会晒命。 系咩？收埋先， 低调咁样处理咗。 收埋先啊。 系啦，咁啊希望唔好得罪金仔啊。咁所以咧呢、這个都系唔知噶，即系呢个，但系咧好明显咧就改变咗呢个朝鲜半岛咧。嗰、那個平衡噶啦， 同埋擺喺南韓唔止劍指呢個北韓喎， 即係劍指北京噶， 北京喎、 啊，係啊， 海參崴嗰啲喎。 其實北京都海參崴都係嘅，但係我成日覺得俄羅斯冇所謂啦，遠東嘅部隊，佢啲大平立隊同武係冇分別噶嘛，即係廢到同武冇分別噶嘛。咁但係如果你相對咧，你同大陸比咧，大陸真係北京就隔離咗。係 啊 ，F 三十五咧，其實唔使空中加油都襲擊到你 啊，隨時掟 B 六啊一過嚟噶啦。 係啊，轉你咯。所以頭先講嗰啲水泥係嘛， 都唔使轉啦，空中爆你都死啦。 咁所以咧都好危險啊呢單嘢。係、 啊、 好啦，另外咧要講嘅就係呢個日本啊。咁咧，日本咧就因为咧，依家嚟紧咧出云号啊，咁出云号咧嚟紧系咪改装啊？ 系， 咁啊改装之后咧就一个轻型航母嘛， 系， 咁呢轻型航母咧就可以配备十架 F 三十五 B， 起码 啫， 起码系啦。但你知道佢入咗几多货啊？佢好似问啲美国买廿几得先吓，问咗好似问廿买廿几架，冇记咗咪廿四架， 系咁上下啦，系 买廿四架。咁你谂咯，如果佢可以摆买廿四架，即系可以装两架航母啦。 两架航母系啊， 佢预咗装两架。 系啊， 咁点解装两架咧？就一架就作战， 一架就试， 一架就训练。咁咧，于是咧，佢感觉就似咧，一架就当猎鹰号咁用， 系 一架咧就出击嘅。 系 咁，大家就谂下出云号可能就会当猎鹰号咁用。 系 啦，咁咧就出云级啦，两架啦吓。咁咧就如果咁讲咧，就几恐怖，因为依家一架咧可以摆十架，十架 F 三十五 B。 系。 但是你预十架都是可以全速出击的， 是 可以 full load 咁样去打的，所以都挺恐怖的。 咁即是同呢个黄蜂级差不多， 咁就似啦。黄蜂级会重型少少啦， 黄蜂级仲有船好， 再重型啲，因为佢有四万吨啦， 系船好啦，同埋 系啦，但 甲板实用程度差不多啫，呢下好嘢喎。 哦，因为佢少啲啊嘛， 系啊， 因为你如果你嗰啲头先你讲嗰只两栖攻击咧， 系啊， 即系佢嗰只就系有下面嘅船号啦， 船号、啊、 中间可以装坦克啦， 系装坦克， 同埋装甲车啦， 有登陆艇嗰啲啦， 系啦嗰啲啦，咁但系呢个唔使嘛， 系， 咁所以变咗佢全部都系装飞机， 系， 系啊，所以佢嗰、那个。几乎个合理性系比呢个辽宁号更好噶嘛？咁所以如果你话佢咁计咧，其实佢装廿四架得唔得？我觉得系得噶。系啊，咁所以点解佢买廿四架咧？就系、是、可以装到廿四架， 试廿三七入先， 一次个塞晒廿四架落去，系啦。但系平时应该系挤十几架。 哇！但系日本仲未有呢、這个，即系可以航空母舰使用嘅预警机。 哦，系啊。 暂时佢 呢个好大，呢、這个仲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啊。 系啊，咁佢冇咗呢个嘅预警机嘅话咧，咁啊相对会争。 佢有预警机嘅，但系佢冇可以喺个航母舰上面起飞嘅。 佢有，佢有鹰眼， 系鹰眼。 咁但系就要陆基咯。 系咯，陆基咯。 诶，但系你咁讲啊，如果佢对大陆使乜用海基，陆基够啦。 咁啊系。 咁其实咁近系咪先？ 系， 即系隔住个日本海咁近，咁所以。如果相對如果打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唔蝕，因為如果佢派一架嚟，嗱唔好去到黃海咁近啦，即係你話派東海，如果大家打啲島啊，即係如果大家嗱，即係雖然其實咧，中國同日本有咩好爭啫？爭嚟爭去就係咩啊？釣魚台嗱，琉球你唔會攞翻噶啦，係咪？即係沖繩你係日本噶啦，食硬食你噶啦，食硬你噶啦，咁你中國攞唔翻噶啦，咁你有咩好打？你打釣魚台係咪？咁你打釣魚台，咁啊空降部隊定係炸佢咧？其實炸一炸釣魚台冇咗噶啦，係咪？ 好細嘅啫嘛。 係啊，咁所以 suppose 咧，其實就兩邊用航空母艦，其實有時都諗，其實打乜嘢咧？ 係唔使，兩邊都唔使咁遠嘅。 兩邊都唔知打乜。好啦，但係調翻轉咁講咧，就如果艦對艦啦，係咪 F-35 如果出擊， 係 炸沉遼寧艦個機會率係大？ 咁始終有個啊隱形戰機加一個遲啲，如果買埋一個隱形嘅一個即係。AIM 158嗰只咧 ，AGM 158 嗰只咧 ，C 嗰只咧，咁啊更加隱形戰機出隱形導彈， 隱形戰機隱形 導彈， 系啦，咁啊仲要系反艦嘅， 系啦， 咁所以都幾鬼恐怖噶。咁咧依家咧個狀況咧就咩咧？就係如果歼十五咧要同佢打，即係如果遼寧我同佢打，或者001A 我哋講， 系， 咁有咩勝算咧？我哋都要幫我哋祖國諗下啊嘛。咁所以呢个胜算呢就係、是、你一定要将歼十五呢再搞搞佢。 係。 个问题就係你 detect 唔到架 F-35。 係啊。 点算。係咪同埋第二个我当你 detect 到或者你都唔介意啦。 係。 歼十五点样打人对架。歼十五就係个载油量唔够啦。 唔够唔够。 载弹量唔够啦。 係啊。 咁同埋最惨就係而家呢究竟001啲可以载到几多架歼十五呢嗱我估啦。 係。 佢话係30架。 係。 但呢问题係冇30架歼十五俾你摆嘛。 同埋一样嘢啊嘛，你喺中间长时长距离起飞， 系 咁你甲板都唔系摆多机嘅啫。 你预摆佢试佢话就话试过摆15架啊嘛， 系咯。 但系我眼见就10架， 系咯。 即系佢最劲应该系一次出10架， 系咯。 然之后就要回收， 系咯。 因为佢出唔到24架，佢即系你谂下，你架机飞咗上去，因为唔够油嘛，好快翻嚟噶啦， 好快翻嚟。 所以其实你预佢飞咧个作战半径嗱，你真系唔好话我话 几百公 里，我觉得冇啊，我觉得其实大概系200公里嘅。 200公里，哇咁短啊！ 我估系咁短嘅咋。 系， 因为其实佢载油载得唔多噶。 系啊，一半油啫嘛，好似。 系咪先？仲要用长嗰个距离。 长点起飞系啊， 系嘛？ 一定要长点噶啦，33就。 系啊，尤其是你要打 F-35B 喎。咁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咁样起飞，咪好耐咯，五分钟起一架啦。 系啊，仲要你 系啊， 升降唔可以同时做。 唔得，唔可以。 系 咁、 啊、 你预五分钟一架，然之后大概飞咗六至七架之后，要回收机翻嚟咯。 系。 咁你未每一次可以出击六架，六架可能都要用你40分钟喎，咁你就做唔到编队㗎喎，咁你就会危险啲囉，咁即係你唔同美国一出两架㗎嘛，咁你一出我第一架等你第二架喎，係咪 ?F-35B 仲可以上同埋升降可以分开咗嘛， 係呀， 因为佢冇咗拦阻索嗰个问题，佢都跌返落嚟 嘅啫，佢短距飞，係呀，咁所以係会争啲架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又讲下歼二零啦，即系冇得唔讲歼二零嘅。嗱，歼二零咧，嗱，即系有个叫做 Business Insider 商业内幕啊。咁呢个网咧，其实佢都有好多军事嚟睇嘅，得闲睇下啦。咁咧就之前咧，因为歼二零公布咗咧，嗱，歼二零咧佢外号叫威龙啊。 系。 咁啊，威龙成立咗个战机旅。 系。 系啦，近排咁啊，大概30架机度啦。 系。 你20至30架啦。咁成立咗一个旅嘛，咁咧就即系讲到明，依家自己可以执行任务噶啦，真系可以。咁咧，依家佢讲翻，其实歼二零咧个设计，其实咧可能连台风同埋 F-15咧都打唔赢。咁啊个原因系咩咧？就因为歼二零咧，其实个隐形嘅程度好低， 系 即系咩咧？就佢依家个隐形咧，就应该得机头隐形。 哦， 咁啲人就话，其实你机头隐形嘅话，你对住咧阵风啊，或者对住台风咧，其实佢哋嘅设计都有少少隐形嘅。 系，同埋佢。好灵活噶嘛，台风同埋阵风啲设计系。 系啊，咁所以佢话咧，如果你同台风或者阵风打，或者你 even 同 F-15打咧，其实都问水啦。 系。 咁都系啦，嗱，你问我咧，我会觉得歼二零咧就如果斋计咧，佢飞行性能冇得比嘅，人哋嗰个引擎啦， 系 气动性啦， 系 咩都好过你嘅，但系你有一样嘢你赢佢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嘅隐形涂料咧，你点计你都应该劲过人哋，人哋冇乜隐形涂料噶嘛。 系。 人哋个气动设计系好。但系隐形度始终都系冇噶，你理论上你成亿架， 成億美金一架，咁我覺得你應該會好過佢少少啦。咁但係有個問題就咩呢，如果前鬥啦，大家都發現唔到大家嘅檔喎，唔會嘅 ,suppose 應該1020早啲發現到嘅。 系， 咁早啲發現到你只蛇嚟嘅，所以咧你問大陸佬咧，大陸佬係唔會驚呢樣嘢。 呢個都唔敢包啊，陣風同埋疾風個雷彈都唔差嘅喎。 唔差噶，但係你隱形設計啊嘛，理論上應該係要去到去50公里。 啊，呢個係大家諗住係正面相遇先係啊。 係啊， 如果打側面相遇咧就唔係， 就唔會噶啦，人哋就 detect 過你噶啦，係啊。咁所以佢條鴨翼設計係好傷噶嘛。咁但係如果 suppose 啊，大陸嘅優勢就個機頭隱形。咁如果個機頭突擊你咧？赢嘅机会率咧，我觉得过唔成嘅。但系调翻转啦，学 Alex 话斋，我以其他角度俾你周到咧。如果咬你尾咧，你死梗，即系死梗，必死无疑嘅。咁啊，死亡率好高添。咁所以咧，就即系睇下边个好彩冇彩啦。咁所以你问我咧，我就觉得咧，美国呢个杂志咧就吹到1020咧，就真系低咗少少嘅。咁但系你话同 F15 打咧，我觉得除非度废啦。如果唔系，就应该 F15 嘅着数位就唔多嘅。就算佢依家换咗雷达啦嘛，佢依家唔再用 ABG63 啊， 系咩？ 佢用 ABG81 啦，据说 系咩 ？CD 即系 因为佢嚟紧要装，你记唔记得佢话嚟紧要买嗰、那个新嗰、那个 X2040 CP 位置啊 ？F15X 啦 ，X 啊， 系啦。 如果换咗 X 咧，个雷达劲好多噶啦。 系，但系而家啲 CD 用紧63啫， 系啊，63啫。咁但系如果你个嚟紧 F15X 用 ABG81 嘅话咧，即系用紧 F35 嗰部， 系 劲咁多。如果有機會我遠距離我 scan 到，即係你又唔係咁機頭位啦咁啊，咁就有機會自殺。 但問題嗰啲 F15X 數量好少啫，咁如果 CD 為主嘛都係。 哦，因為啱啱出啫，美國啱啱買咗12架嘛，上次我哋十二架啫嘛。 諗住啫，但係未博取， 未博取都應該買。 因為聯邦政府 shut down 咗 ，shut down 咗未有停擺咗。但係應該都買嘅，應該都買嘅。其實軍事嗰邊影響應該最細。 阿 Simon 話打都唔買喎。Simon 打都唔买， 佢打都买，咁我打都买啦。 OK， 系啊，我打都买。 咁你翻嚟食餐饭啦， 食餐饭啦， 先你翻嚟。 系啊，好，呢一节嚟呢度先。 好。